看到一则资讯说，过度加班会伤害你的小心脏。有一项调查说，跟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人相比，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的人，患冠心病的风险要高出42%。工作时间越长，越容易染上酗酒、抽烟的恶习。希望大家每天都不用加班。 把一切收回，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。把一切收回，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。把一切销毁，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。

所以我们才会这么怯生生地盼望着这些数不清的节日来报以安慰吧。 就好，才发现习惯了这味道，甜甜的思念，涩涩的埋怨，回忆的画面跟时间赛跑，总赢不了，再一秒再多一秒就好，再开始怀念和你争吵，但你不知道吧，在我心里面，你的肩膀是我最坚强的依靠，梦是远远飞翔，你就是我左半边翅膀，天空再大再远，和你并肩我也勇敢闯，梦是远远飞翔，你就是我左半边翅膀，感觉不到你的呼吸的心跳，和我一起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